掀开经本，今天从佛转轮妙占遗嘱，从这个地方讲起。这个经文呢，在此地呢，一共是有12句看得的话，就是赞叹与会这些大比丘们。在前面我们讲过4句，是说这些常随弟子们，他们呢是内密菩萨行，外现声闻身，都是诸大菩萨，为了要帮助释迦牟尼佛弘扬佛法，而示现为佛的弟子。那么示现的声闻的身份。那么从这个12句里面来看呢，我们就晓得这些人不单是大菩萨，而且都是身位的大菩萨。因为要严格从这个12句里面来看呢，必须要原教里面的10地、9地这样的地位呀，才可以当之无愧。那么由此我们可以晓得，这一些人地位之高啊，我们千千万万呢不可以小看。他们是声闻，是小乘，那就错了，不是小乘。外面现的是小乘相。那么今天这个2句是上述佛法，帮助佛推展佛教的教育，扩大佛法的功德利益。那么这是每一个菩萨都必须具有的责任。弘佛并不是指一天到晚呢随时在佛的身边，而是不违背佛陀的教诲，这就叫弘佛。那么从这个意思上来观察呢，纵然我们在3000年之后，我们在今天，假如我们闻到正法了，依教修行，不违背佛陀的教诲，那么我们现前呢也是从佛。那么不违背佛的教诲，这句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不容易。为什么说做起来不容易呢？二是我们不明了啊，怎样啊才叫做不违背佛的教诲？这是属于学问。假如我们能够辨别我们的心行是不是与佛的教诲有所违背，也就是说那就是相当的学问，在佛法里面讲呢，相当觉悟的人啊，而不是普通人。但是在我们每一个学佛的同修来说，这个问题是必要的。换句话说，我们必须要能够理解我们是不是不违背佛陀的教诲。尤其在今天的社会，如果照楞严经来讲呢， 第六卷的幕后啊，我在清净明慧这一章里面跟我们说的，就是说的现在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那一些邪思如果是说佛教之外的，那我们很容易辨别，我们不会不如其主。困难的就是那一些邪思都出了家了，也受了250戒，也大上了袈裟了，天天在讲经说法，这个事情麻烦。换一句话说，妖魔鬼怪在末法时期呀，渗透在佛法里，冒充善知识，说的是普度众生，实际上啊，是要把众生往三恶道去渡啊，不是往佛菩萨道里头，是往三恶道去渡。他们的势力很大，诱惑的力量很强。如果我们要不是蓄福深厚的话，见到这些妖魔鬼怪呀，而不动心的，那很不容易。所以在末法时期，正法了很难闻道啊。这一点呢，完全要靠自己努力，要靠自己慧眼去鉴别，什么是邪，什么是正。你问别人，别人不会告诉你。为什么呢？告诉你了，那又是挑拨是非，又在那里建立了，又捻舌，又握口了，造无量的罪业，还要得罪许多人，所以何必呢？只有自己心地光明，才能够照见外面的境界，哪是真善之事，哪是假善之事，我们自己才能够啊有一个取舍的标准。这个样子在我们学佛的过程当中，才不至于迷失了方向，走错了道路。那么诸位要有这种眼光，有这种能力啊，必须要在经论里面呢有一个相当的基础，你才能够辨别。经论是开智慧的，也就是开慧眼的。常常读诵经论呢，慧眼自然就开了。诸位要把话听清楚，我劝诸位是读经论，而不是读注解。注解里面有问题，不但是经人，古人的注解他也有偏见。你比如楞严经，我们所知道的楞严经的注解差不多将近100种。100种啊，当然就是100种不同的看法。如果要相同，古人注了，后人何必再注，用不着了。当然是不相同。那么这100家注解哪一个算正确，哪个不正确，这个很难讲。那么这种情形呢，释迦牟尼佛早就知道了，所以他老人家灭度之前教给我们一个方法，叫依法不依人。经论是法，注解是人说的。所以说一切注解呢，可以提供我们参考而已。我们需要读诵的是要在经文上啊，能够常常读诵大乘经典，而且这个心里头还得要有几部经啊，这个心里头才踏实啊。换句话说啊，在一切经里面选择你自己喜欢的经，契合自己根性的，选出来背诵，然后我们才有慧眼，才能够辨别真佛弟子伪佛弟子。 为是假的呀，才能够变成。那么从佛，这是真佛弟子，假的佛弟子是表面上从佛，实际上是伪佛，与佛法了完全相违背。在末世，末法时期，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鉴别的方法，我们要从佛吗？不违背佛的教训。佛在大集经里面呢，跟我们说，佛法法运分三个阶段。从绝大多数来说呢，就有三种不同的成就。佛说，正法时期呀，戒律成就。教法时期禅定成就，末法时期净土成就。我们就是照外国人的计算方法，佛法现在已经进入末法500多年了，现在是末法时代了。这是照外国人的算法，要照我们中国古人算法呢，佛灭度到现在是3000多年，那就我们入末法时期啊，1000年。假如我们要从佛，就是不违背佛的话，我们今天修净土法门就是不违背佛。如果今天有一个主张啊，不修净土法门，否定了净土法门，这是有问题。固然说人中啊有特殊的根性，它不是净土的根性。不是净土根性，也不能够否定净土。华严到末后，普贤菩萨还10大愿望早归极乐，那是什么样的境界？依然是以净土为归宿。这是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子，贡献给诸位。现在是思想大混乱的时代，福报不够的人一定啊染着邪思，知见错了，问题很大了。你看佛在戒经里面讲，破戒的人佛有办法救他，就是根本把戒破了，佛也有办法救。破见之人啊，诸佛没有办法救。破见就是呢，邪知邪见，见解上错误了，诸佛不能救。戒相破了的时候，那是四上的过失啊，有办法补救啊。见解上啊，有了偏差了，这个不容易，什么人都帮不上忙。这是我们好心学佛的人不能不注意。那么凡是从佛的人，佛拿我们世俗的话来说，生生世世，实际上佛是无生的，我们拿我们人的这个肉眼凡夫来看呢，生生世世都是设法度生，换句话说都是从事于教学的工作。那么我们佛弟子要想不违背佛的教诲，当然我们也要帮助佛来教学，转轮呢，转大法轮，转大法轮呢，那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教学。那么教学为什么要用转轮来说呢？转是转动，轮是个圆的轮相，这是一个比喻，它的取义轮必须要动，轮要不动啊就没有作用。轮的作用啊可以说是无量无边的。今天这个社会带到这个科学的高峰，可以说都是那个轮在那个地方动啊，才产生这么大的力量。那么佛法的教学 绝对不能够中停，不能够啊卸下来，要像那个轮呢，永远在那里转，不能休息啊。这是说教学之情，从教学之情上来啊，就能够体会到教学的必要，必要比重要啊还要深一层。那么换句话说，一切众生必须要接受佛陀的教育，他这种教学具有淬炼之功德。淬炼之什么呢？指一切众生呢无量无边的烦恼来说，唯有佛教的教学才能够把我们的烦恼断灭。烦恼断了，别注意说一切的问题都得到或理或情或法的解决，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身心真正的自在。拿现在的话来说呢，真正的幸福，这是诸佛示现在世间呢唯一的一桩大事，菩萨效法诸佛，所以菩萨是必须要协助诸佛推动这个教育工作，这就叫从佛转轮呐。妙占一足，这个妙是指的通达佛的心意，这个叫妙啊。佛心佛意别人不知道，他晓得。佛的智慧佛的悲愿别人不晓得，他晓得，这个叫妙。占是指能力，妙是属于智，是属于慧，占是属于德能。假如只有慧解而没有德能，推动佛法教学这一桩事，它的重要、它的意义、它的精神、它的价值乃至于它的方法，你都了解，你都明了，可是自己没有能力，那还是帮不上忙，逼得自己还要有能力。这个看呢就是能力的意思，看人他具有这个能力。业主是指释迦牟尼佛的业主，业主是给谁的呢？给弟子们，给学生们。那么业主在哪里呢？我们不要呆呆板板的就看了一部一教经，哦，那是佛的业主。如果这么看呢，未免范围太窄小了。诸位要晓得，每一部经后面的流通分就是一个，换一句话说，佛嘱咐给我们的是叫一切学生要世世代代的把这个佛陀的教育流传下来，普遍的去推动，永远不绝，这样才能够普遍的利益一切众生。这是真正的佛弟子，所以这个业主呢，就是说前面从佛转来，但是自己一定有妙慧，能够体会到佛陀这个意思，体会到这个价值，而且具备着有这种能力，符合这个责任，就是有能力看人的。这两句是讲上主佛教化众生，意思虽然讲了了，我还得要说几句勉励同学的话。我们要真正的发心呐，真正发心啊，必然有感应道教。学佛之人不可不明佛理，无明佛理，给诸位说，不管你修什么样的行门，都叫做盲修瞎练。这个话说起来是不好听的， 但是吃素食， 这个绝不是毁谤的话。盲修瞎练呢，没有结果的，只有戒业，没有结果啊。业报在六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结果有小乘果，有圆觉果，有菩萨果，有佛果。那么我们要想在这一生当中要结果，我们一定要深深地明了佛法，我们才晓得应该怎样去修学啊。在今天佛法的慧命真正是不绝如缕啊。佛教里面这个所现的这个一片大混乱的这个知见，跟楞严里面所讲的完全相符合。在这个时代，我们要想续佛慧命，那要真正的发心接受啊佛陀的意志，我们自己要发愿呢，弘法利生。怎样弘法呢？必须要把整个自己的身心啊奉献出来，绝对没有私心，为众生而不为自己，才能与正法感应道交。存一毫私心，就与妖魔鬼怪感应道交。这个地方真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一点差错不得。那么也许有人要问了，我钱整个都奉献了，如果奉献了魔了，我怎么办呢？那我不是上当吗？不是吃了亏了吗？给诸位说，你要是整个身心世界一切放下，全体奉献呢，魔沾不上你边的，魔没有这么大的福报，当不起。你是发的真心，魔不敢接近。魔能够接近你的，就是你自己心不正。所以说因地不正，果照于此啊。心要是正了，虽然你什么都没有，你也没有地位，你也没有能力，你也没有智慧，是个很平常的人，心地正直，妖魔鬼怪鬼神看到你啊，都要远远地躲避你。为什么呢？怕正，邪不胜正。真正的正啊，你一个正呢，全天下都是邪的时候，他也怕你，没有怕你的。你自己心邪了，他就会欺负你，他都不怕你。那么什么叫正，什么叫邪呢？完全为众生的是正，有一念为自己都是邪，何况是念念为自己。诸位同修啊，你们要想与正法感应道交，不得不注意这一点，不要在外面境界上分邪正，从自己内心里面呢去辨邪正，这个才是对的。内心正了，境界都正。为什么呢？一切邪一切正呢，你清清楚楚。正是佛在《法华经》里面讲的，如是相，如是心，如是体，乃至于如是究竟本末。这个实如是，天台大师把它演绎为百界千如，是说的什么呢？诸法实相啊！你把一切境界里面那个因缘果报的时候看得清清楚楚，看到一个众生，他的过去，他的现在，他的将来，真实相看出来了。你的心在境界里面如如不动啊！一切境界相不但现前呢，三世十方的境界相在眼前是历历分明，了如指掌。什么人能做到？心里面正的人可以做到，心里面邪的人做不到。所以佛道叫正道，你看你们诸位常常讲的都晓得八正道啊，那不正那就是八邪了，这是要特别注意的。我们自己要修正道，鉴别自心里面还有没有邪思， 还有没有邪念，一定要拔除啊！我们这一生呢，才能够结果啊！要晓得，世间的名利啊，乃至于天上的荣耀，都是无常的，不要再贪恋了。当我们一生事业里面，这个正见、正解、正行是自受用的。从佛转轮这个意思，重点是在化他，度化一切众生。那么换一换，话说呢，我们一心一意都要为一切众生，我们要成就一切众生。这个里面绝没有一丝毫自利的念头，这样的心行才能与诸佛菩萨感应道交，才能够得到龙天的护持。那么底下呢，这是讲下堕众生了。注意这个小扣判，扣判里面很清楚，严禁毗尼同犯三界。我们先讲毗尼，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国的意思叫善智，智就是对智，善就是善巧，非常巧妙的方法对治我们的毛病，对治我们的习气，这就叫毗尼。我们内心有无量无边的烦恼，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来克服我们的烦恼，这就叫做毗尼。所以毗尼有调伏的意思，调是调和，伏是降伏，金刚经里面所谓灵活降伏其心，是降伏，是调伏。那么换句话说，都是说的怎样来调炼身心，断恶修善，这个意思就叫做毗尼。在一般翻译下呢，把它翻作戒律，因为律是一种方法，就是法律啊，它能够判断是非善恶，或者是判断的轻重的开戒吃饭的这许许多多的方法。那么这种翻译呢，也翻得很适当。严禁，这个严在此地呢，当作禁止的意思，就是这个戒律里面有两大类，一种叫支持啊，一种叫坐持。支持是属于禁止的，禁止这方面呢，我们用一个严字来形容它，就是严格的禁止。比如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绝对要禁止。那么这是对一个恶的念头、恶的行为。禁呢是讲做持，是我们应该要做的。比如说这个根本戒里面，不杀生、不偷盗，这是我们要做的。杀生偷盗我们要禁止，不杀生不偷盗是我们要做的。我们要做的呀，要记住要清净，要做得清净。怎样做才叫做得清净？不要着相，着了相啊，你虽然做了不清净，不清净呢，我们做的这个业就叫做善业， 不能叫做敬业。善业还是要招来的果报，是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招来的善报，善报也许有人说也不错嘛，来生在人天大富大贵，实实在在讲那个人天富贵有个什么意思呢？打开历史看看，自古以来那些帝王将相到哪里去了？连个骨头都找不到了，这有个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觉悟啊，人天的福报我们不求，这就叫清净。当我们做种种善事的时候，三轮体空，绝不着相，心里面连痕迹都不留，这个叫净。所以在坐持上讲要净。那么这两种这个戒律，这两种啊，大致上分啊，是支持啊，是属于个人的，自律给一些的戒律是自律的，对治我们个人烦恼。这个坐持的呢是入众，是待人接物，就是对人我们应该怎么个对，对人吧，一个是自治，一个是对人。自治我们一般讲小乘戒是顾自己，对人是菩萨戒，是要利益众生，所以利生呢要清净，绝对不可以执着。这个地方用这个净严净两个字，实实在在讲用得太好了啊。那么这是我们要度众生呢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我在金刚经里面讲菩萨度众生应该具备的条件呢，他老人家在金刚经讲八个，在此地的时候只有四个严净品。金刚经里面讲的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是言，不取于相是静，应该要这样的入众。这样入众，给诸位说，是佛菩萨入众。我们自己要能够做到这样入众呢，我们自己就是佛菩萨入众。学佛应当如是。在一切大众当中，一切境界里面，样样清楚，不取相，不着相。在大众里面修什么呢？给诸位说，学佛的时候必须要抓到纲领，千经万论太多了，抓到纲领啊，用功就得力。我们所修的是什么呢？平等心，在一切境界里修平等心的。等视一切众生才能如如不动啊！一切众生是不平等的心看吗？心就动。在一切众生里面生平等心，在一切无里面生平等心，在一切法门里面生平等心，这个是佛心。再给诸位说，平等心就是法身，我们要想证得法身，你在一切境界里面生平等心了，法身就现前，就证得了。第二个是清净心，清净心就是般若，就是智慧。甚深般若智慧呀，是从清净心里面现起来的。所以我们在一切境界里去学清净心去，这就是学智慧。第三种在一切境界里面生大悲心，大悲心就是真正的解脱，离世无碍，世事无碍，普度一切众生，绝不是小乘，绝不是自然，普度一切众生 进不妨碍平等心境，反而在普度一切众生当中呢，成就圆满自己的平等心境。诸位只要把这个纲领把握到了，这就是正法，这就是真正的学佛。在我们一生当中，不怕证不到化身般若解脱，那么言性平移这一句啊，都包括在其中。弘范干净，弘是弘扬，拿现在的话来说，宣传、推广、推展佛陀的教育。范呢是示范、模范。这个地方的三界是指有情众生，是指的啊欲界、色界、无色界，把六道里面一切众生都包括在其中。我们唯一他做一个模范，不但我们的知解是三界的模范，我们的行为也是三界的模范。我们叫众生在境界里面修平等心，我们自己是不是修？自己要先修啊，自己要首先证得了，然后你才晓得自己所住的这个清净平等慈悲的境界。你自己明了啊，你晓得这种受用啊，是无上的殊胜，无比的殊胜，这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享受介绍给众生，推广给大众，人人都能够得到这样殊胜的享受，而不是自己独占了，我有你们没有。如果存这样的心，平等清净慈悲呀，都没有一条太没，只有对那些不肯接受的人，他不说，凡是肯接受的人，肯向上的人，佛菩萨应该极力的宣扬，极力的劝导啊。我在没有学佛之前，方先生给我讲过这么一句话，佛学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被他这一句话打动。那么这些年来呢，发现这句话我认识了，也就是自己是入这个境界最好的享受。好到什么程度呢？给诸位说，说不出来，我说出来的时候诸位也没法子体会。为什么你没入这个境界？你即使入到平等清净慈悲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哦，这个人的享受太好了。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办法相同，这个法一定要自己去亲证。不达的传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别人怎么说都说不出。佛菩萨在经典也是一再说，你看我们看能不能看得到什么享受呢？得不到。为什么原因呢？我们没入进去。假如我们入进去，那个味道就无穷了。你要不说别人，就拿这个十二句来说，这个十二句里面的味道，你们在经文里面能不能看出来？或者你们拿到古人的注解来看，你们能不能看出来？为什么看不出来？没入这个境界吧。你入了这个境界，你看到这个佛经里面所讲的，他一说你完全通。为什么呢？以心印心，看看古人的注释啊，得到了几分。程度高的能够看得出程度低，程度低的看不到程度高的。如果你入进去有相当的深度，你看看古人这个注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出他到什么程度，他能够得到几分钟。这个事情要亲证。 佛法没有别的，就是学三藏四的清净平等慈悲，是我们本性里面的性德，一切众生人人都具足的，正是佛在华严经里面所讲的，众生呢很不幸，以无明烦恼把自己障碍住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一切不平等，不平等是烦恼啊，不是境界不平等的，是我们自己心不平等，所以看到外面境界不平等的，不是外面境界不清净的，是我们的心不清净的，所以看到外面境界不清净的，也不是一切众生呢不和睦，大家都不关心我，而是自己没有慈悲心。自己真正有了慈悲心，你才晓得一切众生个个都在爱护我，人人都是帮助我，没有一个例外，而后才能够见到一切众生对待我那个恩德之重超过了佛。那么这个地方呢，我只说到此地，希望诸位细心去体会啊，要真能够体会到几分与他相应呢，一定要做功夫啊！如果自己没有功夫，怎么想也想不到。我给诸位说的是，句句是真话。我学佛28年当中啊，经验所得，世法里面讲的心得之所在，所以我才这样恳切地劝勉同学们。是因为我自己体验到这个境界，诸佛菩萨过去我老师所说的话句句真实，我自己得到那像方先生所讲的最高的享受。再看下面一句，应身无量度脱众生，前面两句这是下度众生，是我们的一个世界，这一句呢是讲十方世界。那么由此可知，在世法佛法里头，理论上是平等的，绝对的平等，但是在四相上有亲疏远近。为什么不把亲疏远近废除呢？这都是佛法不立世间法，佛法不坏世间相，这是大慈大悲。如果佛法要立世间法，要把世间这个秩序要把它不顾忌了，世间一定要大乱。所以入佛成了佛了，在圆满的地位上，他要来度众生，他还要维系社会的秩序，维系人伦的道德，绝不破坏。他有个远亲点亲疏的分别，度众生先度谁呢？先度我们自己这个地方的，由近而远。我们图书馆所在之处，景美这个地区，我们心心念念的先度景美的同学，再度啊那个新店公馆的同学，这个就叫佛法不坏世间法。先度我们台湾同胞，然后再度我们大陆同胞啊，再度到其他国家的这些众生啊，绝不可以说自己不顾了就顾别人，这就把世间相破坏了，世间的秩序破坏了。如果一有这个例子啊，在我学了佛了，佛法是没有界限的，佛法是相平等的，父母都可以不度啊，就度别的众生，这都是假的骗人的。真正成佛是可以，是一律平等，真正成佛的人不这样做，他不忍心这样做。那个假学佛的，他叫自欺欺人，他连自己父母、自己的亲属他都不爱，说是爱别人，别都说他心里头别有企图啊，咱们对他要小心啊，要防范啊。这从这个地方很明显的就教给我们，三界是我们的本土啊， 我们是娑婆三界的众生，娑婆三界是我们自家，先度自家，然后再度别的世界，应生无量度脱众生，再以无量无边的应化度脱他方世界的众生。所以一定有一个本末清净，决定不能够颠倒。现在世界是乱，乱在哪里？本末倒置。佛教里面混乱，混乱着大家的时候不晓得本末，所以整个秩序乱掉了，整个佛法被毁灭毁掉了。不但佛在经上这样开导我们，诸位细细去读读此传，你们看看高僧传、禅宗的语录、禅林宝训，这都是属于死传的。你看看古人呢，他们是怎样的？一定是先固本，把自己的根本坚固，而后置业扶苏啊，这才有大成就啊。根本是自己这一个道场是根本，成就人先成就哪呢？先成就自己底下的人才啊，这是根本的。就正如学校一样，台湾大学它的根本是教我们自己的国民，我们自己的子弟，外国留学生是附带的。我们不能说办这个大学以外国学生为主，为什么？他们有钞票有钱，我们自己学生啊，凑几个凑几个，算数，这个不行，这本末倒置了。我们看看过去大乘八大宗，你看哪一个宗的祖师不是先固自己的根本，然后才推展出去，才分支出去，所以他才有伟大的成就，深远的影响，真正能达到救护一切众生的目标。现在懂得这个道理的人不多了，为什么不多呢？不念古书了。尤其今天的世界，所以诸位要记住，我们学佛了，佛法是平等的，佛法没有界限的，但是佛法绝不立世间法。我们先爱自己的国家，才爱别人的国家，这个是对的。不爱自己的国家就爱别人的国家，这是大错特错，没有这个道理。佛陀这一段的开始里面含的意思很深，教给我们有一个本末次序，不能颠倒啊！我们佛法弘扬，当然首先是我们自己居住这个地区，以这个地区为对象，而后再由这一个地区扩展。我们护持佛法，要护持我们所住在这个地区，住在这个地方的寺庙我们都不护持，护持远远的那个寺庙，这是错误的。这个诸位必须要记住，护持道场的功德一样平等的。我家住在这个地区，我就应当护持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第一优先，那个较远的那是第二优先，再远的那是第三优先。懂这个道理啊，这个样子佛法才能够兴盛起来啊。这个我们不是讲地狱观念，这是讲啊本末之道，化而如是，应生无量。这个应就是感应道交，众生有感呢，佛菩萨就有应。所谓随缘复感，普应群机，众生无量无边。众生心里面要求佛菩萨，佛菩萨就来了，就感应道交。那么我们现在求佛菩萨，佛菩萨来不来？来，来了在哪里呢？我们不认识，他真来了。你是求他不来，那感应道交的道理，这个理论就被否定了。你求他，他真来，来了是，真是可惜我们肉眼凡夫不认识他，叫做当面错过。那么佛菩萨现身，是随我们众生根性，我们身心清净，他现清净身， 我们烦恼重的人，业障重的人，他现在烦恼业障。正是佛在本经后面所讲的随心应量。我们看看普门品里面，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身，那个三十二是指三十二类，每一类里面呢都无量无边，绝不是观世音菩萨只有三十二种身份，那就错了，无量无边，归纳为三十二大类。所以你要是说观音菩萨到底是男的还是女的，这个话问得太外行了，他年纪老还是年轻呢，这也都是外行。他是随一切众生心念去变化的，他本身没有身，随念化身的，男女老少各种不同的众生通通都有，无量无边嘛，度脱众生，度这个意思是使一切众生能够离苦，这从果上讲的，离开这个苦果叫做脱，这个字呢是从因上讲的，众生为什么招来的苦果呢，因为抱着恶业嘛。脱呢就是解脱他这个业缘，点醒他不要再说恶业了。度脱两个字是从因果上说，那么众生只知道果可怕吧，不晓得因更可怕。那么度脱众生的方法呢，这是讲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众生的耳根最利呀，必须要以教学为第一，而在教学里面还要以身教为最优先，这是对耳根最利的人说。那么换句话说，必须要具备着智慧、辩才、善巧方便，才能够叫我们远离烦恼，不落在三界轮回之苦啊！这才是真正的达到了度脱众生的。那么在本经里面，后面的二十五圆通章啊，就是说度脱的妙用，这个里头特别注意的。度脱的理论是依据啊，就是定与智慧，定能够度果地上的苦厄，慧呀能够脱因地上的缠缚。那么换句话说，我们没有甚深的定慧，就没有办法度脱。后面这两句的时间到了，念一念，下一次再讲。八即未来月度成人，你看那个这个祖师科判里面，见未来，你看显示出本末先后的次序，度众生呢先度现在的众生的现前的，再度后来的众生的，不能说现前众生呢他们烦恼习气，他们不要管他，我要度后来的众生，这也是本末倒置。你看处处都含着有很深的意思，教给我们怎样发现现在众生刚强难化，他还是列在第一优先，我也先度他，先度现在才有能力度后世。